第十六是加大不达标工业炉窑的淘汰力度。十七是深入推进重点行业的挥发性有机物专项整治。十八是加强源头控制。十九是强化挥发性有机物的无组织排放管控。二十是推进治污设施的升级和改造。二十一是全面推进油品储运销的挥发性有机物的管控。那么二十二是加强重污染天的应急联动。二十三减少烟花爆竹燃放。二十四因地制宜推进工业企业。